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左右巡航的单元当中啦。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们来去关注一种能够带我们去旅行的颜色啊。这个颜色呢就叫做昆士兰啊。这种蓝不知道朋友们是否了解过，是否看到过啊？如果没有的话，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一下直播间进来看看我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会是怎样带你去玩转这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的。来吧，先欢迎一下我们的特别来宾，来你自己开话筒啊。来，对对对，棒棒的。好的， 好 hello 大家好， 测试一下啊。 哎，特别好特别好。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非常非常业内著名的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驾到我们今天的左右巡航。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哎呀，今天来特别开心，因为你可以坐我旁边啊，一边呢聊着，一边咱就可以面对面的一边看这些照片。 对对对对对， 因为啊我觉得就是说特别难有机会能够把你瞪来的原因呢，是因为你平常365天300天在路上。是吧， 没那么夸张啊， 350天左右 对差不多，也中间也会歇一段时间。对，有时候 所以这一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跟我们的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去分享，就是关于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叫做澳大利亚的昆士兰这样的一个州。 对， 这个地方其实挺大的，说实话。 对，昆士兰澳大利亚哪个州都挺大的 啊。对对对， 除了那个就是 ACT 那个首都那个区比较小啊，它每个州都比较大。昆士兰州呢，我为什么觉得有意思呢？是因为昆士兰州比较有就是大家心目中的那种澳大利亚的那种感觉， 对， 碧海蓝天银沙，然后就那种感觉， 很有代表性的一种。 对，很有代表性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有的看，有的眼福看，因为今天小包子带来了好多照片以及相关的视频啊， 很多照片。 一会儿看看超级小包子他到底是怎么能够在飞机上面这个从上面一跃而下，然后脸上面这个肉啊怎么被吹得飞起来还一边抖着的感觉。一会儿要看看真人要不要演示一下。 这段应该掐了去，我记得我给掐了去了。 哎，好，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一开始时间啊，还是要跟这个我们各位网友们说一下，其实小包子同学今天呢还带来了一本书，叫做这个升级版的畅游澳大利亚。 就是这本 书啊倍儿厚啊，这个比这个一般的咱1块钱硬币还厚呢。 一块钱这个是 硬币竖过来 啊，对对 对, 对, 对， 竖过来要厚好多， 确实比较厚。 所以呢，这么厚的一本书，每一个字儿都是他写的啊，特别厉害。 对的， 所以说作为一个澳大利亚、新西兰、大洋洲的一个旅游达人来讲，那应该说是去了那边无数次，还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对， 我觉得能不能够在今天咱们这个聊你的行程之前啊，先跟我们来交代一下，说你当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兴趣，能够专精于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大洋洲这各种各样的这种美丽的国家。 这个说起来就天时不如地利哈。那个时候呢，我是在最早是在澳大利亚留学，然后呢，留学的过程中发现我是一个特别爱玩的人，然后就利用这个课余之便吧，然后把这些很多地方都去了， 就顺便就给玩了， 然后呢，像这个，因为我当时最早就在昆士兰州，所以在后来的时候呢，就这个去到的这些地方主要是以昆士兰为开始， 为这个出发点。 对，然后到后来就变成行走全澳了，所以就这个也是从那儿开始的吧，算是。所以我对昆士兰还是更加了解的。 所以说作为一个更加了解自己读书的这个开端的地方，那肯定也是面对了很多我们的这个你的亲朋好友们，是吧？你的这些个特别喜欢你这个旅行故事的人们，一些自己的路书啊也好，攻略也好，特别的多，也从这开始发端。然后呢，你就觉得我是不是要再扩展一下，能够往深度走一走，往这个澳大利亚的中间再走一走。 对对对，当时是受了一个小刺激，就是我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因为身边的朋友都会来问我，就是让我给他们出一些建议、行程等等。然后后来我有一天，就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就已经俨然成了一个就是旅行的这个专家了， 就差找你抱团了。 哎，对对对。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给他们都提意见。后来结果有一次跟别人聊起来，就偶然间聊起来，人家就说，哎，你去过中澳没有？就有一个朋友，然后就说，我说没有，那中间有什么可去的红土？ 那大石头 有什么好去的？人家说，你如果没去过中澳，你就没去过真正的澳大利亚。 哦， 然后我当时第一想的，哎呀， 这句话说的特别受刺激， 对， 然后我就 打击了自己了， 打击了、 啊、 然后我就第二个星期我就飞去了就是现在所说的北领地，就是那个、 嗯、 那个红色的那个中心， 嗯， 就第二个星期就去了， 嗯， 那就是我第一次去，然后后来去了那儿以后发现，哎，澳大利亚确实是一个，首先它的土地非常广袤，然后非常多变， 嗯， 所以到后来就那时候就开始不敢说自己是走遍全澳洲了，然后就真正的踏踏实实把那个西澳、中澳、南澳，包括塔斯马尼亚全都走遍了。到大概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说敢夸下海口说澳大利亚，我就基本上都去过了。 嗯， 很多就是说，别说中国人，很多老外去的没去到的地方我都去过， 走透透。 对，因为我去无人区比较多。 嗯， 然后后来12年的时候，这个书在准备的过程中，我又专门去了一趟塔斯马尼亚，把这个无人区有一条特别有名的世界十大徒步线路之一， 嗯， 叫做 Overland Track， 把它给穿了。 嗯， 背着包自己走给穿着。 所以这么长时间，无论你在上学那会儿，还是说你在毕业之后，依然这么钟爱澳大利亚这个土地呀、啊，包括这个旅行的景点也好、 嗯， 都是自己一个人的旅行吗？还是有旅伴的过程？ 原来是大多数是一个人、 嗯， 一个人的时候比较多。然后一个人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就是逼着你会去有一些技能把它给完善了，比如说英语这、就是。 我以为是野外生存， 野外生存是后来练出 来 的。 后来真练过、啊。 那是没办法，因为是这样，其实有贫穷可能限制了我的想象，所以就是 向贝爷学习一下。 对。向贝爷学习，那个你很多荒野生存技能，实际上就是自己在野外，慢慢就练出来了、 嗯。 包括找路能力、生火能力、找这个扎营的地方，这些有些注意事项等等。然后这些都是在后来去玩户外玩的多了以后，就渐渐的这些技能就积累出来了。 嗯， 也是一个一个教训，一个跟头一个跟头摔出来的很多。 嗯、 然后前面就是说英语能力，是因为在当我自己在背包游，那时候穷游嘛，然后玩的时候就觉得，这人家也不爱理我，因为我英语太差了，而且 可是你跟那儿留学怎么会英语差呢？ 哎呦，那个真正你想留学，如果你想从 understanding 到 conversation， 就是中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嗯， 然后所以想要真正跟那些老外去交流呢，欧美国家的肯定就不用想了，他们说话太快。 嗯， 所以我后来就开始从欧洲的这些同学们练起，因为欧洲人呢，他们的英语水平，哎，后来当我晋级了以后。 嗯， 就是跟我的差不多。我最开始只能找一些东南亚的同学，还有就是 因为他们英语也不太好。 对对对，还有，但是我们还是比日本强的。 嗯，那对， 还是比他们强一点。 这个我们很实事求是哈。 对，很实事求是的。 哎， 所以后来就慢慢练出来了。然后在穷游的过程中，其实也很遗憾吧，就没有遇到咱们这个从咱们祖国大陆来的这些同胞， 嗯、 也没有遇到过。 嗯， 然后呢，就是我只能逼着我自己练英语。还有一个技能，就是我认为很关键，就是当时的Internet， 就是互联网 还没那么好， 并不发达， 也没什么3G、4G 手机那会儿， 更没有什么这些什么现在这个锦囊啊、那攻略，就没有这些 WiFi 呀、那个 什么都没有， 没有 对、 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网络是相对滞后的，所以信息就特别特别滞后。 对对对， 然后我想得到信息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去跟当地人去打听。这也是 只能靠打听， 只能逼出来，真的是靠打听。尤其我去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就是大堡礁附近的一个小村子。 嗯， 那个时候我那旅游基本上就可能对于欧美的市场开发的还算比较完善，中国人一个都没有。 嗯， 就是更别提什么中文服务、中文导游，根本 想 都别想。所以那个时候我去到那儿的时候就全靠打听，因为手机都没信号。 就是 Hello， 你知道大堡礁怎么走吗？ 哎，这我还比这强一点啊。然后就是比这个稍微强一点的那种级别，但是呢，你得这么想，如果你问一个问题，你抛出一个问题，人家用非常流利的英语给你做一个回答，就算他很热情，他给你做一个回答，三分钟说完了以后， 就跟没回答一样。 对啊，你根本没听懂，这不是只有 convert 没有 session 也不行， 就白搭这事儿， 对，还是白搭。所以说还是得逼着自己，你口语练好了，听力也得练好。 对呀，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生逼出来的技能，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呢，那些苦都没白吃，因为首先练好了英语，第二呢，就是我得到了一种学习的方法，就是如何去跟当地人打交道，如何去跟当地人打听这些内容。 嗯， 我现在梳理的内容还是毫不夸大的讲，以中文为主，以中文为主，毫不夸大的讲，这里边有一些资讯还是相对比较独家的。 嗯，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 你打听的呀，都是 对，都是我跟当地人打听的，这些内容都是非常怎么说，非常独特的， 然后只有很多是只有当地人知道的一些线索，然后把他们都一个一个都去探了，探好了以后，所以得到的这些东西到现在为止，就是仍然有些东西，澳大利亚可能还相对比较流行吧，可能很多人都会去的，但是像这个新西兰，我还有一本书是新西兰的，今天没带，那个内容可能就会更独家一些。 对，那本书有4000多页厚，今儿带不来。对， 4000多页，写了一本《康熙字典》反正就是对那个当时，所以那个技能学会了以后呢，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像慢慢的、渐渐的掌握了一种学习方法，这就不在乎是某一个目的地，而在乎是一种你点击这个目的地的方法，如何去打开它，如何去体验这些文化，然后我喜欢的，比如说美食、户外等等，我如何去找到这种让我感兴趣的线索，如何找到这种当地人能够给我提供更好的线索，或者说能够甚至能给我提供一些帮助。那么这个方法掌握了以后，我后边就渐渐的就这个路就越走越顺，就比一开始那种一个中国古怪的中国背包客没人愿意理我那种感觉的状态要强得多得多。 所以那会儿很多的这个当地人们，他们面对你时候那种状态，因为他们可能也很少见到中国面孔嘛， 对， 他们自己也觉得很新鲜吧。 对，是这样的。我在澳大利亚，因为现在咱们很多朋友去澳洲去旅行也好，然后那个新西兰也好，真是司空见惯。所以你们看到的，就是当地的那些地接方也好，你在街上看到的很多人，他对你的眼神是一种，要么就是 welcoming， 要不就是反正就司空见惯吧。对你来说，哎，你就是 another guy。然后，但是如果是对，如果你要是我去到的一些地方。真的是，就当地人就看你那种眼神，就跟在大概在 动物园 20年前北京街上看你老外那种感觉， 真的就那么 对，就是那种感觉。咱那时候要20年前在北京，哎呦，你看你老外，就好多人就得围观一下。 对对对， 就是像这种眼神，我在澳大利亚感受过几次。就我作为一个，而且当然有时候 不是被袋鼠围观，也不是被考拉围观， 被袋鼠也 围 观过，被袋鼠也围观过。这个故事挺有意思，因为我经常去那种就是很野外的地方去野外生存嘛。 你看这晒得这么黑是吧？ 现在晒白了吧？我 们这直播有美颜功能，你知道吗？发现我们这脸都瘦了嘛？ 肯定美颜都开开，肯定美颜都开开， 开到10，重复100次。 对对对，最大最好 P 的，我眼睛都没了。然后就是，反正我当时是经历过这种，就早上起来听见那种砸地咚咚咚的声音，然后 这 什么动静呢？施工呢？起来一看，就是袋鼠，那个特别大的袋鼠，它蹦的时候，你在地上，你真的躺在地上睡觉的时候，你能听到那个咚咚咚 这种震动。 对对对，然后你看远远的，好多只袋鼠在那围着，就在围观我。我说为什么我在这扎营，他们要围观我呢？ 他以为你是素的。 后来我才知道 啊， 就是袋鼠不吃肉啊。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啊，原来我挡着他们吃饭了。 哦， 我扎在他们和一条小河之间，就我那个营，然后我扎在一小树底下。我把那帐篷刚撤完，他们就蹦过去了。那棵树上有果子，所以那人家对人家那个吃我吃早饭，人家眼巴巴看着，他们也不敢过来。我刚一走，他们就开饭了。 你说耽误人吃早饭的不是？ 对对对， 改早午餐了。 对，被人围观过啊， 真是 被本地人也围观过。 这种经历当时你都拍下来了没有啊？ 没拍视频，很可惜。但是我拍了一些照片， 也可以。 对 对, 对， 未来咱们慢慢去说，慢慢 有机会慢慢分享。 对对对， 因为这个我这个旅行故事可能挺多的，要分享的话一次分享不完。 没关系，咱们节目时间也长啊，一点儿俩小时一期呢，是吧？ 俩小时也不够我聊的， 那慢慢来。咱今天就先从第一个地儿说起，就咱们从一个旅行的标准化行程来说起啊。这个准备要进入主题了，就是要进咱们这个昆士兰这块啊。昆士兰州呢，就是在澳大利亚的这个东北部这个嘎子，其实也不是个嘎子，是一大片， 有那一大嘎子， 一大片啊。这个北边到这个大堡礁那一带啊，东边大堡礁那一带啊，然后南边一直可以能够就是基本上。这个澳大利亚，如果你画十字切的话，基本上是右上四分之一的那一旮瘩。 对，面积还是很大， 非常大的。 对， 所以这里面的那个面积简单，那么它的元素就会非常的多。 对， 那咱们就先从澳大利亚这个昆士兰说起。其实提到了这个昆士兰，刚刚小宝子也说了，这个阳光、海岸、沙滩，有这么一个岛，特别的美丽啊。就是叫做新型的岛礁， 对， 大家伙儿都看过这些照片，这是小包子自己拍的， 对， 啊、 这是飞机航拍的， 对对，特别厉害。这个地方你当时第一眼看了以后，觉得哇，是不是就醉了？ 对，这浪漫之地嘛，就是这种浪漫，就是让你怎么说呢？这个。 求婚成功率能高一倍吧。 你成功了吗？ 我的那自己气上上去的。 这你这把这还抠手呢，一边 在说的。好尴尬呀。反正这篇就翻过去了。 啊，不行，哪能这么就翻过去了哈。 对，但是这个是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据说是全球十大最浪漫的这个旅行目的地之一。 嗯， 然后据说在这儿这个表白成功率会高三倍。 高三倍不是百分之百这回事了，就是没有见过不成的，反而哎呀说陪着一块儿的发现都成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 备胎都能转成正的 啊，就这地方你不需要送钻戒，当时你来到这儿就已经能成功、啊、 你估计钻戒也还是要送的， 回去以后慢慢买 对 慢慢 回去再说，但是在这儿可能一 emotion 一上来 yes 就成了。 哎，肯定的 对吧，毕竟 多巴胺都多了一下， 这飞机也贵呀、啊、对吧，这也不便宜、嗯、 都花的是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哎，那咱们就从这个行程开始说起，既然这么浪漫一地儿，咱们就开始说，肯定基本上去那都是度假的人。 对， 这个黄金度假准则，今天咱升级一版，以前都是所谓的这个去黄金海岸啊，什么布里斯班啊，这一线啊， 嗯， 也就这么着了。我相信可能各位听友们都是了解过澳大利亚相关的旅行这种计划， 嗯， 咱这说点不太一样的，你那都是一些独家的玩意儿，给我们来抖了抖了啊。这个度假胜地怎么能够来点2.0的一种，能够上个档次啊？ 可以啊，就是我觉得现在看咱们从哪儿聊，比如说你如果想从度假胜地开始聊，咱们就说黄金海岸、 嗯、对， 度假胜地黄金海岸。如果说黄金海岸大家一想就是冲浪者天堂海滩、 嗯、 然后就那个 海岸线的美， 对、 啊、 海岸线在那冲个浪什么的，这些对于我来说咱们就说 1.0 吧，就是说比较 不会游泳 的，比较嗯不会游泳、 哎、你会 不会游泳。 对， 然后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想不会游泳，你可以在沙滩上休闲嘛、 嗯、 这个算是普通的比较常规的，然后在黄金海岸吃个海鲜啊、 嗯、 这样就是在那过个两三天， 嗯， 一般人也就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 2.0 首先从住宿上就能体现出不一样来。 嗯， 为什么呢？因为黄金海岸现在有一些住宿它是豪宅，就是说这种豪宅 是我们不用买房是吗？ 不用买房、 嗯、 但是呢很多这些 也买不起，去那儿租一个度假的、嗯、 对 豪华酒店或者豪华公寓， 它都不是，叫豪华别墅。 嗯， 就是这个现在是黄金海岸这两年刚刚流行起来一种新的度假方式、 嗯、 就是说这种方式呢我认为特别适合一大家的人出去和一些朋友之间，因为你最后摊到每个人身上的这个人均消费呢实际上要比这个住酒店还要便宜。 可是你是一人去的呀。 是，我不是给，哎呀，这个片聊不过去了。 对、啊，这个， 反正我是推荐给你们啊，这个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们也好，观众朋友们也好， 哎、 推荐给你们、 嗯， 你们可以去体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一个大豪宅，你可以在里边做饭，后边有游泳池，然后前面有小院、停车场，就自己的车库。 嗯、 然后所以说这种地方呢，非常漂亮，大概有四五个这个 卧室 、 嗯、 然后中间有大厅，然后还有游戏室，甚至还有台球案子。 就是这种消费标准的话，它可能会比别人你好多人一块去住酒店要划算。 对，因为酒店你最后还是两个人一个房间，两个人一个房间嘛。这样的话，如果你一大家子住整个一个这个别墅的话，首先你可以自己调配，比如说一家三口人就愿意住一起或者怎样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像就是你反正分来分去，最后每个人摊到人均上的钱，应该是比住那种五星酒店和甚至比四星酒店还要便宜。 哎、是吗？ 对， 关键还有融合感，就是你有一种情感的连接。 那就是你家， 对， 所以尤其是自驾的朋友，你说你自驾，然后开这个车，大概从黄金海岸最闹的闹市区开车5到10分钟，就在后边那些居民社区，等于住在人家居民社区里面、 嗯， 然后有车也方便，这样出行你随便去买个东西啊，去逛个景啊，去景点游玩都很方便。然后回家的时候，你这就是你家，你可以在这一扎，可能就能住一个礼拜。 对，我想问一个题外话，小包子会做饭吗？ 嗯、会。 做得好吗？ 还挺好的， 是吧？ 嗯， 那像这种地方的话，大别墅里头肯定有很好的厨房跟相关的工具， 没错。 咱自己一家人做饭吃，也不用担心出去吃的不习惯或吃坏肚子什么的，而且买菜也便宜一些。 对， 再有一个的话，我觉得很多人，我相信很多中国游客们没有那么习惯吃西餐。 对，西餐其实更多的就是体验，我觉得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啊、 嗯、 早上起来还是想喝粥。 就像你上年纪，我们青年广播。 对对对、嗯、我作为、嗯、我是一个少年代表，所以说我、嗯、 所以呢，我们是青少年代表。 哎、好嘞、哎， 青少年代表呢，我们代表了青少年，但是我们关爱我们的父辈、 啊、 老年人呢，一些这个他们还是喜欢喝粥啊，然后吃一些米饭啊等等。 弄个炒菜。 对对对，所以像这个呢，我除了电饭煲没见着，其他的都见着了。 嗯， 如果是我知道有很多有技术的人，对吧？他们是直接用铁锅也可以做米饭的。 是是是， 对。 之前我带着我老妈啊一块也是出去一个中东那边啊去玩了一圈回来，因为、老人家这可能也不太习惯吃这个西餐这种玩意儿， 对对对， 当地这个饭可能你也懂哈，可能比较干，那种肉质可能比较干，它更不太适应。好，我们先天到了当地以后，先奔超市买菜、买鸡蛋、买面包，回来以后每天我们自己做饭，老人家可开心了。所以说这种的一种豪华别墅，租金呢又没有那么昂贵，还能够有其乐融融，一家人或者是一大堆人或几家人拼在一块儿玩，住在一起，还有地方能经折腾。特别适合未来的这种旅行计划， 尤其是带娃的那个大厅，你想，他那些大厅都是人家那个这种度假屋的这种大厅， 对对对， 都是别墅嘛，就是你可以让这些娃使劲折腾， 嗯， 所以里边又有这个，就是有的比较豪华的，前后都有游泳池， 嗯， 所以这种你小孩随便折腾，怎么嚷怎么折腾都可以， 对， 然后这样还能做饭，所以就是很有家的感觉。首先吃的住的，你住好了，吃好了，然后你舒服了，这样你的旅行会更加上一个档次，这是旅行2.0的开端。 太对了，所以说从吃从住这个方面能够决定了我们这个旅行应该能够有怎样的一个走向。 对， 所以咱们这个走向啊，这个就不太一样了。超级小包子本人呢，今天这个超级小包子嘛，这个本子在现场，他今天要上天。 对， 怎么个上天呢？他要玩风洞。他曾经体验过一次这个 iFly 风洞飞行， 嗯， 是当了一把超人是吗？ 对对对，这也是黄金海岸，应该是我想去年刚开的一个新项目，就是他那边其实原来有跳伞， 嗯， 但是呢跳伞呢因为受到天气等等诸多原因的影响，所以你很有可能被取消。 嗯， 我自己就被取消过3次，所以最后就没生不让你跳，那没办法，咱也不想，你看那云层那么厚，风那么大，上去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就不跳就算了吧。 嗯， 所以就被取消了很多次。那怎么办呢？最后现在他们也出了这个 iFly， 嗯， 就是一个就其实像一个大烟筒一样，透明的大烟筒， 啊， 就国内也有 人在里边站着， 对，就是风 大风扇吹你， 然后哗一吹，它这个比那个设计的好一点。国内的我玩过一个，也是就是风洞嘛，那个是真的是一底下一大风扇，那看着挺吓人的，因为你跟那风扇之间只有一个那个钢丝网，对，那个篦子，所以说你就觉得，哎，这篦子万一掉下，你就吓 搅了我呀， 对对对，就 哎呦，听着瘆得慌， 比较害怕 啊。 它那个这个 iFly 呢，黄金海岸这个它设计的比较好玩，就是它的那个风洞那个吹风机在上边。 啊， 对，它是做成了一个循环系统，也就是说它这风是这样打出来的，然后你在这个位置站着，它那风从上面往后面吹，然后往下吹，然后再往上顶，所以它是这样一个循环上来的这么一个系统。 哇，这个力量应该很大哈， 非常非常大。 哎呀，那应该也有一些什么装备，是不是得戴上那个眼镜啊？ 得戴上防风镜、护目镜，然后头盔，这些都得戴上。 嗯， 然后我当时还耍帅，我为了耍帅，我还在里面戴了一个墨镜。 嗯， 啊，也是可以的，但是那个脑袋大的，反正有点费劲。对，然后还有就是要穿那些防护服，因为你自己的衣服上面有什么扣啊、帕儿什么这种东西，肯定是不让戴的。 能被吹起来是吧？ 因为会容易掉进去，掉进去的话，对你或者对教练都不安全嘛。 对对对， 万一被卷进去了，对人家风扇也是一个损害。 然后再吹出来，再绷着你， 对 吧？ 戒指啊，什么这种耳环，这些肯定都不让戴。 那肯定。 所以提前手机什么这些就能掉的物品，全都给你就存到 收起来 ，存在那个 locker 里面。然后这样的话，你才能玩。他会给你发一套那种连体服， 嗯， 防风的那种。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连体服不好看，我就跟人说，我说你们有没有好看一点的？然后人家就说你还想要啥？我说还要自行车。我说我就不要，我说我想来个颜色亮一点。我说我想拍出来颜色亮一点。 听广告。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它反重力就不一样，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类是吧，你能飞起来这感觉就不一样。 嗯， 然后呢再者就是我当时人家我刚才那个广告之前说了，我说我要换一身衣服，人家给我发那个蓝色的我不喜欢，我想要 丑， 对，我嫌它丑，我说你们有没有红的或者黄的这种鲜亮一点的衣服、然后那人就送了我一身超人的衣服， 呵， 就前面一大 S 啊，就是我就是那大 S， 你就是徐熙媛本人， 对， 我你是大 S， 我还有个妹妹叫小 S， 对， 然后我就飞了。结果后来进去以后，我想，既然我都这样了，我都拯救地球了，是吧？我都已经穿成这样了，然后我还不得做点动作什么的？所以我就想，一直就超人那动作， 标志性动作。 对，我一直想做这个动作来的。然后进去以后，通过一定的，因为他得还是得有一定的培训基础，不然你一进去不能瞎飞，那飞很难保持平衡， 有可能会撞到旁边那个 都太容易，太容易撞。你要是说没人带着你自己进去，然后那风一吹起来，你基本上就跟乒乓球似的，啪啪乒乓乓，对，一点都不夸张。我们有两个朋友进去，第一个进去就是当绑叮咣，然后就教练进去拉着他，哎，你这么飞这么飞，慢慢的这才能 平 稳一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呢，没有技术，没点技术还真不行。我是毕竟我飞过一次，所以是有一点点经验。我说我能有一点经验，我能飞过。然后他说、那你做一动作我看看，我给他一比。然后他说那你看你这意思是做过、 玩过的， 也玩过的。说你进去以后记住，我们这个没有你原来玩的那个那么大劲儿。就是原来我玩那更厉害，在成都玩的那个哇一下就上去了、所以说你不用做这么大的夸张的动作，你就做一个平稳的动作就好、我进去以后也是找了几次感觉，反正撞了几次，反正戴着头盔嘛，当当当，反正撞了几次。然后他就那个教练呢，他很有经验，他也不干预我，他只是微调、比如说他就看你快撞上了，他哎拉你一下腰，然后或者他看你转，他拍你一下肩膀，这样你就在里面，就是能自己能在里面能转起来了，或者说能在里面能浮起来了，他就不动你。然后我就一直在等找到平衡以后呢，我就一直在试着做这个动作。所以说真正飞起来以后，因为为什么我说这个好玩呢，它可以模拟跳伞时候的那种真实的风速和感觉，那个气流量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其实跳伞的时候，在自由落体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这种这么大的风量，而且你的动作也是一样的。 但是真的你在跳伞时候你感受不到自由落体那种的失重感是吗？ 对，跳伞时候能感觉得到，但是这个上面又没有那么失重，但是你又能感受那种风吹上来的那种感觉嘛，所以还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就试了一下，然后就觉得可以。后来经过我的多次尝试，我发现超人这么飞绝对是为了耍帅， 绝对飞不起来是吧？ 他这么着，我这么一弄，马上那是人就失衡了，就开始这样横着打滚，就跟个油条似的在锅里滚那样的，所以就开始横着打滚。然后我一想这样不行，后来就最后在教练的帮助下，我终于完成了一次这个动作。 童话故事也都是骗人的， 对，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对，所以说这个风洞飞行也告诉我们了一个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 对， 超人是假的。 我超人那么飞，他绝对这个手他可能拉着他那斗篷，这样比较帅， 人家有威亚 啊， 对，后面还掉个绳呢， 他有超能力，我还是相信他有超能力哈。他这么飞绝对是为了耍帅，因为你想这么飞不好看，对吧？这么飞大家都木了， 对， 所以说他这么飞，这么飞好看，这个我这么飞了一下，反正最后成功了，成功是成功了， 好看是好看了， 好看是好看了，反正我后果就是又翻了几个滚，然后后来那个教练最后在最后一节他就带着我飞了一下，那水平呢就真是厉害了，就是旁边最后他是那个洞大概是透明的嘛，大概就像一个巨大的烟囱里面， 大概也是直径， 直径差不多有个十米左右吧。 哦，可是不小， 不小，但是也不大，因为你想你真在里边弹的话，哎，其实不到十米，我想直径大概有七八米到头了。然后你在里边弹的话，很容易就撞回来了。然后他在里面带着我在里面唰就上去了，然后唰又下来了， 螺旋状 就是绕的下来以后，我这整个人就一直在找北，就是天旋地转的， 是吗？ 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回看录像才知道发生，就是你就感觉热上去了，一会儿哗就下来了，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 就是模拟一个龙卷风的感觉。 对，真的是就本龙卷风上去，然后还能龙卷风下来， 这是靠技术。 旁边那些小朋友全都看傻了，就是因为对都在那围，已经没有鼓掌 了。小包子真好， 下来全是这样，他们也不知道是我厉害还是教练厉害，反正就下来都这样看。我已经顾不得跟他们耍帅了。 那其他人他们还有在你之后再上的也玩这一样的项目的吗？ 也有，都是不那些小朋友是等着学那个课程的。 哦， 就是他这个地方除了做这些就是我们游客体验之外呢，他也给那些跳伞的去做一些培训，就是毕竟这么跳 这么练习跳伞比每次都上飞机，第一个是要安全的多，第二是要便宜的多， 成本低太多。 对，要不你光烧那油钱，每次上去把你扔下来，每次，而且你说一开始什么技术都没有，怎么就让你上去了？你说你下来是没人帮着你， 一次性 对伞再打不开，这麻烦了。所以说这个，所以说这个呢，对他们来说是比较，我认为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儿。 是 这样，有了这个，就很多人就可以在那儿学跳伞。现在红金海也有跳伞学校。 没错，你看啊，这个基本上提到跳伞这事儿了，这种体验还是非常丰富的。 嗯， 我觉得呢，咱们还不如呢，先看一个你这个包揽天下啊，你搁这小片儿， 我的小视频节目啊，包揽天下， 小视频来了。嗯，这个里边有好多这个你的一些个玩法的剪辑啊， 对对对对对， 我们挑两段长的，让我们看看过瘾，好吧？ 可以， 先看第一段吧， 没问题。 里边也包含了当时你这个跳伞等等啊，各种各样神奇的体验， 算是一个小短片 小集锦。 对对对， 小包子人家怎么玩法？ 出来就冲一环， 爬到了这个布里斯班 Story Bridge 的顶上 ，Soda Crabs。看看这些，就像机关阵一样，这些游动的全部都是小螃蟹。 哎呀，还真咬我呢。 现在在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我住了一个非常非常豪华的屋子。 年的大沙丘，搬着这个板从那个亿万年的大沙丘上面滑下来。 大沙丘，再爬一段。 这个图像当中啊，看到小包子这边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神奇的折腾啊，各种神奇的经历。我觉得这个因为时间比较短，只有一分半的时间，比较综合，先给我们来历数一下里面都包含了哪些这个我们一定要去体验的项目。 对对对，刚才一开始我爬的那个铁架的桥呢，那个是布里斯班的 Story Bridge， 斯托里桥。然后 Story Bridge 就是故事桥嘛。 对对对，很多人都翻译成故事桥，但是我这个经过靠谱的鉴定，我认为这个不应该翻译成故事桥， Story Bridge。 对, 对对对，它是因为这个呢 Story 是不是故事的意思， 哎， 是那个人的名字， 哎， 所以说这个呢还是咱们还是按照我认为比较官方的正统方法来翻，就是斯多里桥。 嗯， 这个呢世界上一共有三座可以攀爬的商业大桥， 嗯， 现在有说法是四座，其中有最少三座都在南半球，也就是澳大利亚有两座，新西兰有一座， 嗯， 那么这个斯多里桥就是其中的一座。 这个攀爬这个大桥有什么意思？ 因为它是一个钢拱架结构的一个桥，嗯，所以说爬到那个桥顶上，首先可以看到非常不错的风景，然后还可以挑战一下你的勇气。 挺危险的感觉， 因为挺高的， 嗯， 它那落差将近百米，所以说这你想呢？当然了，真正爬到真正爬过以后，你会发现到桥顶上你不会觉得太害怕， 嗯， 因为我们看到害怕是因为看到脚下什么都没有， 嗯， 就你就特别高，你就觉得这有点危险。实际上真正上到桥顶的时候，你下面是有那些钢架什么那些东西都给挡住了，所以你看不到太高的地方， 哦， 你只能看到可能脚底下五六米的一个平台或者怎样的，都给桥墩子都给挡住了，反而是在上桥的过程中，它会走一段那个桥的路基，因为上面是高速公路，你会在高速公路下面的那个钢架，可能是最早是维修用的那种， 嗯， 那个钢架上面走， 嗯， 那个反而是很多人反应最害怕的。 那底下啥都没有啊？ 对，那底下啥都没有，那也20多米，那底下是就土，因为它是桥的 土， 对，就是路基那段 还没到 水，所以底下就是你要下就生拍了，所以那一段很多人反应是最害怕的。 哦。 对， 这种体验，我觉得你没有真心去走过、爬过的一回，还真的没有这种 感觉的区分啊。 对，而且在上面的话，如果你是日落的话，这次我体验了一个日落。 嗯， 不同时段白天去的话呢，光会比较硬，从摄影师的角度光会比较硬。 嗯， 如果这次我是专门挑的日落时间去的，然后上去以后就看到布里斯班的一个日落的一个美景，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 就是这样一张照片。 哎，对，大家可以看看这张照片哈。 哎，对，这个在桥顶吗？这是？ 对，这就是在桥顶拍的，然后后面就是布里斯班的城市天际线，然后在前面那个河呢，就是布里斯班河。 嗯，曾经发过一次大水， 对， 啊、经常把这块给淹了。 对，经常发大水， 对，经常发大水。 12年那次是最严重的那一次。 没错，哎，所以说你看啊，他们这个城市的这种景观，就是感觉很清透。你在高处的话呢，你感觉好像跟这个高楼比肩一样，但又不是一个高塔。 对， 这个还挺不一样的。 对， 咱们上那个高塔、 这个、 高楼不太一样，感觉 比较的平稳，还是比较平稳。它、和奥克兰那个奥克兰那大桥我也爬过，奥克兰的那座桥呢，就是底下过大卡车的时候，那个桥的上面那个钢架会随着晃动。 哎呦， 哎，风一大也会随着晃动，所以它就跟悉尼和这布里斯班这个桥完全不一样，那个就更刺激，嗯， 贼吓人的感觉。 对，那更吓人。 哎呦。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时你攀爬这个布里斯班的这个叫做斯托里大桥的、 对，可以看一下 这样子啊，这是一个竖版的照片，咱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 哎呦，这个就是你快到桥顶的时候的那个铁架的部分。 对对对，所以大家其实如果你能看能放大看的话，其实那下面一点都不吓人了，因为我这个桥底下有一些就是它那个桥的钢拱结构就把你底下给挡住了。 这是台阶吗？感觉像是。 对，就是修的这种钢结构的这种台阶，所以说爬这个桥呢，真正上到这个开始正式桥的这个钢架结构的时候呢，实际上并不吓人，也并不难爬，因为都是台阶儿、而且它全程要给你打那个保护锁。你看我身上挂着那个安全带啊， 对对对，在腰间。 对对对，而且呢，像这个相机呢，是因为要特殊申请的。一般的朋友，一般你们应该自己带相机，可能上不去。我是专门就跟人发了一个表格去申请的。一般的游客朋友呢，他们会有专门的向导来带着他们的相机给你拍照。 嗯 啊。 哎呀，所以说你看啊，这种机会非常难得，而且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跟咱们在爬楼上不太一样。当然也有另外的一个，这个观景台上可以看到另外的一个地方，黄金海岸也有这种可以看到高处的地方哈。 对对对对， 既然高处咱一块看吧。这个观景台上面看黄金海岸的一览无余是什么样呢？是这样的。 对，黄金海岸的这个叫做 Q1、就是昆士兰第一的意思啊，就简称 Q1。 然后这个地方呢，据说是南半球目前最高的一个观景台。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黄金海岸的360度美景，这个绝对是360度 一整圈。 对，就是很多观景台这塔上都这样嘛，一整圈，然后上这块是要收费的。 对对对，要买票哈， 买票上去。但是呢，我给大家提一个小贴士。 哦， 那个地方 逃票， 逃票是逃不了。但是呢，你们可以快赶到天黑的时候上去，它那上面有一个小咖啡厅，提供咖啡、饮品和简餐，所以你可以快天黑的时候上去，然后在上面看一日落，然后再喝一杯咖啡，然后在那儿坐到天黑，等到那 夜景， 对，等灯都亮的时候，这对于摄影师来说，那个时段是最出片的时段，因为光最和谐。然后颜色也最丰富。 太好了，这个贴士非常到位。 对， 还记得那票大概得花多少银子？ 20多， 这个20多澳币。 20多澳币。不过呢，对，不过呢，他现在我强烈建议大家买这种就是套票。现在他有这种就是一起的，这个叫 package， 你可以买这个 Q1 观景台和这个黄金海岸，还有刚不知道以前节目说过没有啊，有这个澳大利亚三大主题公园。其中的一家叫做梦幻世界。Dream World。然后这个梦幻世界和这个观景台经常是绑在一起卖的。 哦， 就相当于不要钱了啊。 这非常好，买通票。 对，买通票的话，现在如果没记错的话是89.99，就相当于90澳币一个门票，一个成人。 那就等于比单买你买这个观景台的门票还便宜10澳币。 也没有，他要一起来的话可能就是多花5块钱还是多少钱，反正不是95就是85，如果赶上打折的话 基本等于买一送一， 比那个就便宜多了，因为那个对等于就绑着来的。 对对对， 然后那个你单票的话现在90澳币，然后你想想这个呢，不光这样，我上次买的就是反正是类似于团购的活动嘛，还送一张报考拉的照相券。 这个很贵的 啊，很贵的。这个一般呢，在20澳元到25澳元，不要小瞧的。 对， 一张 一张照片， 就是，对对对，你就报一下，报一下 走， 对对对对，报一下就得20多。所以说这个，你像它全打折，全打包在一起卖，可能，正价是80多，就很便宜了，还送你一个观景台。 可说呢啊，这种体验我觉得是必买啊，也是必玩的。 对对对， 刚刚又提到了报考拉，其实，在布里斯班有很多这个考拉动物园可以去体验。 没错， 其实你看龙柏这个是可能比较久负盛名的。 对 啊， 龙柏是最有名的。 嗯， 咱们当时这个 G20 峰会的时候，咱们还去这个， 对对对对对， 首脑还报了一下嘛，然后就是说还说了一个 wonderful， 他们肯定不要钱。 嗯， 他们肯定照相不要20澳元。 我猜， 嗯， 咱们也给得起，反正要咱们 也 给啊，这肯定给。 那还是看看你报考拉什么样， 对对对，看看我的吧。 来，先跟我们说说看，考拉抱着得劲儿吗？舒服吗？ 哎呀，可得劲儿了。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就是你抱考拉的时候一定要兜住， 啊， 特别沉，这东西实心的啊。就 对，嗨， 对，有点像抱一口袋面那感觉。别看它小，但是它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毛绒玩具的那种轻便。 它真的好沉，它的密度特别的大， 对，密度非常非常大。 对，而且它真的很疼，就是你抱着它， 如果你没抱住它的话，它就会把你弄疼了。如果你抱着它抱得好，它就可能不会弄疼你，因为它一紧张，它的那个爪子可能就 死抠啊， 对，死抠你脖子，那肯定不行。所以你一定要抱住它。现在还好，现在那个像龙柏那边给游客这个抱之前，他会给你做一个简单的培训， 嗯， 也就是说告诉你手怎么搭，搭好了以后，然后抱在这儿，然后他才把考拉交给你。 怎么个搭法？来，咱们上一堂小课吧。 哎，很简单啊，左手搭右手。给它插住， 中间这个指头要一个插一个，一个插一个， 对对对， 插住，啊， 或者是它有的每个考拉员不一样，有的是告你这样，总之就让你把两个手给它锁在一起， 嗯， 不管你怎么锁，反正就形成一个抱篮的形状，在这个位置， 哎， 根据考拉的大小，一般考拉呢，它现在给你都是小的， 基本上端在肚子上这个位置， 对对对， 啊， 肚子上是大考拉，一般呢，不过女孩一般身材比较娇小哈， 啊，往上提一点， 就是，对，往上提一点， 嗯， 然后你抱好了，它按照那考拉的尺寸给你量好了，好别动，然后把考拉给你搁在你身上。 嗯， 这样的话就保证考拉在你身上没有什么，就是没有移动的空间，不然它就容易在你身上留下美丽的这个小爪子印儿。 对对对，因为它们的爪子，你想它都是挠抱树的嘛， 对， 它那爪子非常的锋利， 所以千万不要让它觉得你这棵树不牢靠， 哎，对对对， 不然的话你这棵树就惨了啊。 对，所以说呢，这个抱考拉这一项啊，这个抱起来还是非常可爱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你能还能再摸它吗？ 你抱的时候就可以摸，但是你抱的时候，如果你是想这样摸，可能就比较危险， 就不能再单手了。 对， 啊， 一般来讲他们是不让你这样。当然，你等你还给他的时候，如果你觉得特别可爱，你可以还给工作人员的时候，你再上去摸两把，反正趁机占几个便宜是可以的啊。反正钱都花了，对吧？ 这个考拉，人家这个东西比较这个金贵，是吧？ 也是比较金贵，他们这边确实也是比较金贵。这个动物没灭绝，真是个奇迹， 真是奇迹。它每天要休息21个小时， 对，反正最少的也得17-18个小时，因为它吃的那个东西有毒，所以就要慢慢的桉树，桉树叶的，它要通过这个睡觉把这个东西给，就是给它代谢掉嘛。 对对对， 所以它。一般来讲，如果像我们去这个主题公园，像 Dream World， 还有 Movie World， 就是电影世界的话，你要去这个主题公园，它的那些小动物园的考拉是有时间的，人家不是每个时间都见客， 哎，对， 人家要睡觉，所以他们那一般就是，比如说2-3只考拉轮班倒，然后这只考拉醒了，就是拿过来让你抱一下。这睡觉呢，你也不能打扰人家，人家也是很尊重这个动物的主权的， 哎， 所以为什么说要推荐你们去这个布里斯班的，就是 Long Pine， 就是龙柏考拉园？他那考拉特别多，所以他永远能倒班，总有那几只醒着的。 对对对，而且哎，这个考拉他好像快睡了，是不是？ 对，这个我上第一次去的时候抱的这只呢，反正就是昏昏欲睡的一只大考拉。后来第二次，我今年就是过节的时候我又去了一次，过春节的时候，专门点着名要去看那只明星考拉。 哎呦，这还有明星， 就是当时 G20 峰会接待他们各国首脑的那个考拉， 好， 那可有名了。所以那只考拉还有个故事啊，就是说它是为什么选出来？你想他们那个考拉园好几百只考拉，为什么就选出它了呢？因为它不认生，不见外。 哦， 这是对于考拉来说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种考拉格，不是人格啊，一种性格。所以说它首先不会挠人，比较不见外，然后比较放松。 然后就让他去完成这个重要的接待任务。 他是醒的时间也稍微长点， 那倒不是，反正他们专门就安排了最后，而且因为那次因为 G20 峰会那个在布里斯班办的时候呢，去了很多的首脑啊等等领导人，然后他们也是专门要根据这个活动需要，要把考拉抱到另外一个园区去给他们就做这个展示和这个抱啊等等，所以说这考拉一旦离了自己的窝就更容易紧张， 这有道理。 一定要找一只心理素质最好的考拉完成这个政治任务。 对，靠谱的啊， 非常靠谱。所以我这次去呢，因为他一下这个报完了以后，这考拉也火了，所以我这次去我说我一定要报着这只明星考拉。 嗯， 它的名字叫 Major， 就是准将啊，准将。然后就翻译过来就这意思嘛 ，Major。然后我说我就要报 Major， 然后结果看 Major 正好醒着，正好人家这运气还不错，人家正好在上班当班的时间，我就报了一下他。 报 Major 会不会贵一点？ 没有，人家都是一概的为游客服务啊。 还可以， 没有太贵， 这我们就放心多了啊。这种的服务体验非常到位啊， 对， 五星级的体验。那你像这个，有人也会问了，它毕竟是活物嘛，这个小动物哈， 对， 它又吃桉树叶，这么味儿大的一个东西，它自己的体味重不重呢？ 非常的重， 哎呀呵， 一定会让你很难忘它。这个味道你抱过以后一定不会忘， 可能一天都是这味儿。 对，所以你抱完，你心里脑子可能也会想出 wonderful 这个词啊， 也要可能无法再去更多描述这个味道。 对，你无法再描述，但是这个味道会在你脑中久久不会忘记啊，在那里边待长了，你就不，反正你就想去别的地方了。 对对，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游客朋友们，如果说你真的有机会到这个不只是龙柏啊，各种各样的考拉动物园当中， 对对对对对， 如果抱考拉的话，我建议你再备另外一身衣服，抱完了以后换上，要不然那车里就没法要了。 对对对，反正爱干净的一般呢，不过你抱一下就反正那个十几秒应该还好。如果你是在里边时间接触比较久的话，然后那个味道，反正真心令你难忘。而且呢，跟大家提个醒，如果你想抱考拉照相的话，现在像悉尼啊、墨尔本等等这些动物园，都不能抱考拉照相。 哎， 你只能抱着考拉旁边的树干跟它同框，而不是合影，不是抱考拉合影，你只能跟它同框。想抱考拉的话呢，现在绝大多数的动物园，在昆士兰呢都可以抱。只能说是绝大多数，因为以前是只有昆士兰是合法的。现在在南澳大利亚和西澳的几家小动物园里面也是可以报了。 但是这个规模还是不如这个。 昆士兰是全境，昆士兰你不用担心。 对对， 只要在昆士兰境内，从黄金海岸开始，一直到北部的凯恩斯，中间这个1000多公里的路程，你只要遇到动物园，你都可以报。对， 哎，报完考拉，好歹还得要搂袋鼠才行，对吧？ 那这是一套的是吧？ 对， 一套服务。 澳大利亚有三种非常有意思的动物作为国宝，就是一个考拉，一个袋鼠，还有一个鸸鹋。 对，鸸鹋就是俗称澳洲鸵鸟。 哎，对。那这个咱说说袋鼠吧， 说说袋鼠。 袋鼠你觉得它可爱还是有攻击性？之前你跟它抢过食儿，你也有经验。对，不是，你占过它的地儿啊？ 对，我什么时候占过它地儿了？ 这边树底下吗？扎营吗？ 对，这个我占过人家地儿，确实是。我觉得这个野外的袋鼠呢，大家还是不要去招惹为好，因为呢，毕竟野生动物都有一定的攻击性。然后除非它主动，我一般都是这样，它主动跟我来互动呢，我也不怕它，反正我也就跟它互动了。如果它不主动呢，来跟我互动。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去作啊，俗话说不作就不会死。 对对， 所以呢，一般呢，我都是像大家看到我一些在微博上发的一些比较这个有爱的照片，跟袋鼠亲密接触，就无缝接触啊，非常暧昧的照片。然后像这种照片呢，就是都是一般都是在动物园里完成的，因为这边的袋鼠，首先呢，我对它也没有伤害，它对我也没有伤害。他们对人就是属于那种司空见惯了，然后对于游客也就无所谓了。所以你去其实亲密接触等等，这个动物园也都是允许的。 就像这种动物园里边的袋鼠，它也见得多，识得广哈。 对， 它也不用怕人，所以你跟它亲密接触也问题不大。但是野外袋鼠还是应该要稍微的敬而远之。 而且就算是动物园的话，我也不建议，就是说一些家里有小孩儿、那些小朋友啊，那些小朋友自己也怕，因为袋鼠毕竟也是有爪子的，而且呢，它也是有脾气的。如果是袋鼠起来去踢你一下或者蹬你一下什么的，这个小孩还是受不了。所以说，我不建议那个家里有娃的，你让那个小孩去骚扰袋鼠，或者去跟他去逗他等等。你看我这张照片，你都不知道我背后付出了多少辛勤和劳累，知道吧？ 对， 就是这一张照片的成功背后，可能有很多失败的照片。就是你还没过去，袋鼠跑了。这个没跑的话呢，最后你刚要照，他不配合，表情给你弄一个臭脸之类的，也是很多情况我都遇到过。然后还有就是我在这正在这刚要拍的时候，过来两个熊孩子，就不管是哪国熊孩子吧，反正就是啊，就直接把袋鼠给吓跑了。所以就是因为毕竟 更是一个开放的，就是它完全是开放的一个园区，袋鼠就在里边随意的跳，游人可以在里边随便的跟袋鼠合影啊、互动啊。所以说，不建议家里有小孩而且娃太小的这种去跟袋鼠合影，因为它毕竟是动物，就其实就跟小猫小狗一样，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把你挠了。还是得注意安全啊。但是呢，像那个像一些我知道很多女孩喜欢做这种非常有爱的自拍等等，你在那是可以实现的，尤其像这种大一点的，像龙柏考拉园啊，然后这个黄金海，还有一个 Corumbin 什么之类的。 我们稍后继续跟朋友们聊聊看更多的一些奇葩的体验啊，马上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啊，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赢在创意，第十年期待破历史，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odern, Makeup, Trending, Chao 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过得是嗖嗖的快啊！来到我们的左右巡航节目里边，今天要跟朋友们来探讨一下关于在这个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这边有哪些特别值得去做的这个细节的体验。我们的嘉宾是超级小包子啊，跟朋友们再来打个招呼呗。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那今天呢啊，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来去感受一下这种想象力之外的事情。我们真的要到达现场。现在老说要弄这个 VR 哈、 啊， 虚拟现实，我特别不喜欢这玩意儿。就是你说你旅游你还 VR， 那游我干嘛呀？还就得亲自去才行。 对对 对，还是得亲自去。而且就算你真正 VR 了，我跟你很多朋友都说过，我现在也帮人拍一些 VR 嘛。我就很多朋友都说过，如果你就算你看到360度，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沙滩上是什么样，你也感受不到那种海风拂面的感觉。 就是、啊、你也闻不到空气里边是怎么个甜法， 那种非常清新的空气是什么感觉？那种对吧？ 别人你吃生蚝我也吃不着啊。 对，我就光拍那个美食，哎，我拍我吃美食。 对呀、 啊、你还是不知道生蚝什么味儿吗？有多鲜。 不知道，我真是不知道啊，我们要吃。 对、 哎、对。所以一会儿我们聊吃的事情，别着急啊，虽然说快到饭点了。这时候 说起来。 对，咱先说袋鼠这事儿啊，袋鼠肉好吃吗？ 袋鼠肉还可以。而且这说一下啊，袋鼠肉很多朋友说，哎呀你吃袋鼠怎么这么残忍、其实呢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种，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就是一种肉类。然后在澳大利亚呢，袋鼠因为非常多，所以呢通过人为的一些干预来控制它的种群数量。我们并没有说去破坏生态环境，而且澳大利亚的每年是有一些就是有持有合法的猎人证， 他们有这个专门的持证的这些持证上岗的猎人，每年要他们猎杀到一定数量的袋鼠，所以说那个袋鼠肉在那儿很常见的一种肉，在超市里就能买得到啊，并不存在那种说我们去鼓励你吃野生动物等等这些其他的， 不是这意思啊， 不是这意思。 有时候还有袋鼠肉干，跟牛肉干一样，就是 比那个肉就是精瘦的牛肉吧，就是、就比那个肉还要精，还甚至还有那个耳苗肉，耳苗肉干。就是也是熏出来的， 人家他们这国徽上面俩动物都能吃， 反正都能吃。嗯，这两种动物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嘛，说起来了，就是为什么他们选中了作为澳洲国徽？因为他们俩都不没有倒档，就是这个袋鼠也只能往前跳，然后这个耳苗也只能往前跑，不能往后退。所以说澳大利亚人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种特性，就把他们放在澳洲国徽上了 啊， 这样就表示我们只前进不后退。 哎，对对对，奋斗的精神。啊、 对对对， 来再看两张照片吧。一个呢是跟袋鼠亲密接触，这张我觉得拍的特别的好， 对， 特别有温情， 想说悄悄话是吧？ 对， 其实呢我是不能空手去，这都是手里都攥着。那个这个饲料的啊，人家 来了是吗？ 对，手里都有饲料，我们不能空手去，不然那袋鼠早跑了。 就是就是，那你喂袋鼠的时候它怎么个吃法，来给我们回忆回忆。 那吃就是你比如说你把饲料放在手里，然后它就把它那个小脑袋扎在你手里，就这样吃。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抬高手或者突然间撤手，如果它吃到一半突然间发现食物没了，它一着急它就那爪就上来了。 哦， 我就这样被挠过很多次。 嗨，所以就是等它吃完，然后的话你说没了， 对， 再走， 吃完了以后他寻吧寻吧没有了，他也不会说抢你的。当然了，如果你遇到这个脾气暴躁的，那只能看你人品不好，对吧？ 但是我觉得可能脾气不暴躁的袋鼠还是基本上是以雄性袋鼠为主。 对， 因为那个雄性袋鼠跟雌性袋鼠这个体格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还是差挺多的。 对， 一般来讲像雌性袋鼠，尤其是咱们说还有就是有育儿袋它里面有这个宝宝的袋鼠，你基本上很难接近。 对， 只有那种闲的无聊的这种盲流袋鼠可能才会接近你啊，因为它无聊嘛。 那个雄袋鼠啊，它那个胳膊呀，那个肉啊，那个肌肉感觉是哇，就是 对那个拳击袋鼠嘛， 特别厉害。 那个拳击袋鼠，这次我去北领地见到它的原型，那只袋鼠叫 Roger， 就是罗杰，拳击袋鼠的原型，当年火的那只第一只火的拳击袋鼠。 所以就是它这样的袋鼠是很有攻击性的，如果在野外的话碰到的话，趁早躲开。 一般也碰不到，碰到你如果能被他追着打，那你也算是中奖了。我觉得这个几率不是特别高啊。但是这个袋鼠在中澳，尤其在北领地的或者在北部的那些比较炎热、比较干旱的地带，这个生活环境比较严酷，所以袋鼠呢，可能天然的就会比其他的地方更加的凶悍一些、彪悍一些。 没错。来，我们再看看跟另外的一种能够会飞的动物们的接触，就是金刚鹦鹉。这个当地这个鹦鹉特别的多，而且花色品种也非常的丰富。 葵花鹦鹉这个呢是在这个大堡礁的一个岛上，大堡礁的这个岛呢叫做汉密尔顿岛。那么这个地方属于什么地方呢？就是昆士兰的怎么说，中部了吧。然后大堡礁实际上绵延1000多公里，很多朋友呢会去凯恩斯。那么凯恩斯就是一个游客更多更 popular 的一个更流行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如果去到那个地方呢，就是可能人山人海啊，每天出海的船会就那么几只，相对有一些限制。那么相对人少的就是在汉密尔顿岛所在的这个圣灵群岛，圣灵群岛有74个岛屿，就是这一群岛，但是只有几个上面现在开发了就能住人的。这个最老开发最早的也就是这个汉密尔顿岛，这我住的这也是汉密尔顿岛上最古老的一家，叫做 Reef View， 就是珊瑚景酒店。那么这个酒店现在应该是4星级吧。然后房子也不错，这就是在阳台上，那就是常年盘踞着一堆这个金刚鹦鹉。 哇， 常年盘踞在那儿，你一开窗户它就出来了，就是不是一开那个阳台门它就出来了。然后这个也有这个标识说一定要记得，有些人因为在海滩嘛，他这个海边上他就不拉这个阳台门，如果你不拉，鹦鹉真的可能进屋。真的有可能会进屋，然后就偷你的吃的呀等等。对，所以说这个呢，我当时也是为了跟他们合影，实际上最后也是被这个金刚鹦鹉抓得挺惨的。后来一直我到这个海滩上，我才看到禁止投喂金刚鹦鹉。 哦， 海滩上不让投喂金刚鹦鹉了。所以说他们其实因为他那个爪子实际上还是很锋利的。然后你要是一堆围着我，这只没吃着，他当时他在我耳朵旁边叫了一声，就呱，然后我的耳朵当时就 哎呦， 就变成那样 了，二明了 好久。 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超级小包子一直都是这个，看他照片啊，都是这个穿着上面有 T 恤啊，有这个外面有长袖的衣服啊什么，他不敢脱上身， 对，都是 里面都是伤疤呀，就是、被挠的稀花血道的什么的， 主要是都是肉，现在有点长肉了，我等我减了肥，我再给你们露上身、啊。 哎，好嘞、嗯。但是我觉得呢，你老想着你减肥，你老喂别人了，刚刚一会儿要喂袋鼠，然后一会儿要喂人金刚鹦鹉，还要喂海豚， 福利是吧？ 哎呀， 还能亲手喂海豚。 对，你看这种地方，我跟你讲，有无数人心中的一个梦想就是能够跟海豚亲密接触一回，然后去喂喂海豚，甚至摸那么一下，就仅此而已，就很满足了。真的有无数人这么想过，但是你就帮他们圆了这个梦想。 哎， 所以喂海豚什么感觉？ 喂海豚的感觉就是挺奇妙的，因为确实跟海豚这么近距离的亲密接触，这个人生当中也是很少见的一个机会吧。 嗯， 然后当时这个喂海豚的时候，我喂的时候呢，因为我喂的那只海豚呢可能脾气有点急，在我喂之前就是我那鱼还没进水呢，然后呢它就着急，它就顶了我膝盖一下。哎，这个喂海豚，说实话啊，这个咱们感觉海豚是应该是一种光溜溜的，它的皮肤是那样很滑溜的那么一种状态。 嗯， 真正被顶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很粗糙，它的皮肤尤其是鼻子那块很硬很粗糙，就跟撞到珊瑚礁上似的那种感觉。顶我膝盖挺疼的，那当 因为你当时穿的是一个短裤， 对 吧？ 因为你要站在水里，大家可以看那个照片嘛、 嗯， 你要站在这个水里面，大概没到这个过了膝盖大差不多到大腿这个深度的水， 对， 然后。然后呢，海豚就会到这么浅的水来跟人互动。 嗯、 这个地方在哪儿呢？离布里斯班非常近，就是俗称，现在很多人俗称叫海豚岛。 嗯， 其实它的名字其实叫做 Modern Island， 叫摩顿岛。对，然后在这个摩顿岛上有一个叫 Tangalooma 度假村。在这个度假村上面他们开展的这个项目，因为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嗯、 他们就有喂这个海豚的传统， 嗯， 然后海豚又很聪明，所以人家以后就知道、这有吃的，就到饭点都来。而且这个岛上的人就是他们现在的开发也是很，我认为还是比较良性的，因为他们只喂到海豚的一天的食量的20%左右。 嗯， 虽然有很多游客上去都喂，但是我们今天就这么多，对不起，喂完就没了。 嗯， 就你海豚还是要保留它，毕竟是野生动物，白天您还是自己找食吃去，我们只是晚上可能给你提供一顿夜宵或者晚饭。 他们在岛上有一个小木牌，上面还写着每只海豚的名字。 对 对， 每只海豚都有名字。我跟当地人聊过，就是他们怎么分辨这些海豚呢？ 对呀， 就靠那海豚背上那个鳍，它背上那个鳍不是三角形的吗？ 哦、 每个鳍都有不同的破损和伤疤、 嗯。 这个伤疤一旦破损，就再也长不回来了。 嗯、 所以说，他们就主要通过这个，还有包括它的这个前面的吻的长短， 嗯， 然后所以这些都可以判断这一只海豚。反正他们都认识，我反正认不出来、 啊。那是咱没这专业能力嘛， 是 没那好眼神， 还是不熟、嗯。 对，那另外一个，他刚刚说顶你那膝盖那一瞬间，你觉得他那个劲儿大不大？ 挺大的， 特别大，是吧？ 对，大家看过海豚表演吗？海豚能从水里砰一下能跳上好几米，你想它那劲儿得多大呀？虽然我这个是潜水，但是它那尾巴随便一游，荡一下撞你，反正就跟有时候在过马路的时候不小心让人自行车怼了一下似的那个感觉啊。 那也就换句话讲呗，海豚并没那么可爱，是吗？ 对，而且是野生动物嘛，所以喂之前一定要记得撒手。 嗯， 咱们有时候喜欢喂那动物，喜欢逗，哎，不给你，哎。你要是这样，那急了就咬人了，因为海豚是有牙的。 对、 啊，毕竟是野生动物，而且刚才说了，他们用了这么大的努力，就是要保护它的野性。 对， 所以千万别逗它，而且人家确实是吃肉的。 你喂它的是整条的鱼，对吧？ 整条的鱼，据说那块的海豚只喜欢吃一种鱼。我第一次，它是这样，你上了岛以后呢，就首先第一件事，先去排队订这个喂海豚的名额， 嗯， 免费的。 嗯， 你只要在这岛上玩，免费可以参加这个喂海豚的活动。 对， 但是每人只有一条， 嗯， 你只有一个机会能喂到这个海豚。 那明儿我再来排行不行？ 也可以，但是每天你只有这一个机会， 嗯、 所以说，当然一般呢，像我住在岛上的话，我认为两天一宿的行程是比较经济的。 嗯， 如果你时间多，你住个两三天都可以哈。一般情况下就是住两天，然后呢。中间那一天晚上，因为它是在天黑日落的时候， 嗯， 这个时间段来喂海豚，所以你住一般就是当天晚上来喂，第二天再玩一半天或者一天，然后就坐船下岛了。 嗯， 你如果第二天还有这么大瘾，你就继续订呗。 这个也没人管， 也没人管的， 对 对 特别的好的一件事， 非常好。然后他的就是你现在沙滩上，他给你排成几条长队，然后每个人就是前面有一个桶，两个桶，第一个桶里面是淡水，先把手洗干净，不要有这些防晒霜啊，这些洗手液等等。然后第二个桶里边拿一条鱼，每人只能拿一条。我当时还贪心，我拿了两条。 结果 我挑了一条最大的，然后他那些鱼都那么点儿，有条鱼明显比其他鱼都长，就我拿的是应该是一条类似于秋刀鱼那种，就长长的那种鱼，然后两条鱼举在手里。后来那人看见我之后就说啊，他不吃这个，就给我扔了。我当时说，我说你不让我喂就不让我喂，还给我找这么多借口，什么叫他不吃？那海豚还有不吃鱼的嘛，对不对？然后就夸就把那，因为它是冻的那种冰鲜的那种鱼，那鱼就一直像一个尚方宝剑一样，就在那儿就浮沉浮沉，就因为海浪一直在那飘嘛，它就一直在那浮沉。后来直到我喂完海豚，它旁边有一圈是那个码头上面那个栈道，你旁边给修成几个座，就像那种几排座那个看台，你就可以看别人喂海豚。我一直在那看着那鱼，就确实一直在那浮浮沉沉，有海豚在旁边游来游去，真的没有海豚吃那只鱼。 它真的不爱吃这条鱼， 它真的不爱吃这条鱼。 好吧，也算拿错了。 对，但是大家也不要贪心，就是你确实只能喂一条，你喂完之后它就让你往回走。 嗯， 所以说你不管怎样，你往海里走的时候，它已经给海豚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你往海里走的时候你手里就拿着一条鱼，你往回走的时候那意思海豚就知道了，就是给它一个信号啊，这就不是喂我的，得等下一个。 它也不往里追了， 对，它就不往里追了，不然的话对人，对人也是危险的呀，对吧？万一它急了呢，咬你一口呢， 对 吧？咱们大人无所谓，你想小孩的话，对我来说摸到大腿，小孩就摸到这儿了， 对， 所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一般孩子都是让抱着喂， 有道理，有道理。 嗯， 看人家这个服务哈，这个体验哈， 对， 想的非常细心， 而且是比较可持续性的，我觉得不会破坏这本身的这个动物的野性。 哎，对，那当然了，提到这个摩顿岛啊，那肯定还有很多的其他的项目值得体验的东西。刚刚都是跟野生动物们相接触的东西，那咱们能不能够再来玩一玩？相对来讲比较刺激的事情。刚刚我们在视频里面也看到了，你还有滑大沙山，还有骑这个沙地的全地形车。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摩顿岛呢，本来是一个沙岛，就是它是上面有非常非常古老的，据说有上亿年历史的这种大沙丘。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哈。 哎，对， 我就从这个亿万年的大沙丘从上面从顶上滑下来哈，这个滑呢过程很爽，但是爬的过程非常的艰辛，因为毕竟是天然大沙丘嘛， 对对对， 也没人给你修台阶，您得自己扛着这块板然后走到沙子顶上才能走上去。 没错， 哎，我这个一个沙丘爬上去可能得爬个15分钟20分钟到顶了，然后一瞬间滑下来 3秒， 也是反正10秒吧，我觉得就觉得还没冲够呢就下到底了， 是不是？所以你看啊，像这种体验，我觉得在那边算是特色项目了，但是国内咱其实也不是没有这种滑沙项目，但是不一样。咱们这个在北戴河，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黄金海岸啊，南戴河 也有， 里边也有，对，那边也有滑沙项目，但是那个沙山呢，是人家给你修了一条滑沙道。这个滑沙道里头还垫了一层地毯， 嚯， 从上面铺下去， 那还有什么可 滑的呀？所以呢，它这个沙就会跟这个地毯啊有一定的这个摩擦力度。当那个板、沙和地毯相接触的时候，这个力度会非常非常的轻，所以滑的是滋溜滋溜的快 啊， 会有点吓人。 所以比那个快是吧？ 快，但是我觉得有点危险。 是吗？就是这个，反正澳大利亚这个呢，我觉得首先是大头朝下比较刺激，再一个呢其实也不危险。为什么呢？因为你真正危险的就是你自己没操作好，这可能会有一定的 翻 的，对，你自己侧翻，因为如果你速度特别快的时候大头朝下冲下去呢，那多少还是有点危险，但是呢不会有什么太重要的危险，致命的危险，因为那个沙子还是挺软的， 没错， 你实在不成你大头朝下栽到沙子里头。 就有几个注意事项，滑沙啊，无论咱怎么滑法，请如果你有这个泳镜或者风镜，你可以戴。 啊，对对对对。 再一个，闭嘴， 千万记得闭嘴。 对，千万得记得闭嘴。 那沙子蹭蹭往嘴里灌，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记着，对，一定要记着戴这个，就是戴墨镜或者戴一个防风镜。很多朋友因为在沙岛嘛，肯定戴泳镜。你把泳镜戴上，没人笑话你，人家都戴啊，工作人员也会建议你戴一个。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只能是眯着眼睛这样下去了。 都不知道怎么下去的。 对，而且那个沙子迷在眼睛里挺难受的啊。 对， 我是为了耍帅，所以我戴的是墨镜。 主要是也是没有前期预备好东西， 对， 那 主要也是没有钱。 这个耳 朵就没办法了吧？ 没有，耳朵一般不会往里灌。嗯、如果你灌的话，说明你技术动作有问题。人家下 翻进去了， 对，翻进去，那你就全进去了，嗯、七窍全进沙了。 对对对， 就当时呢，下去之前是这样，工作人员会给你一个这种简单的一个小培训，然后他会在那个板子上画一个脸，一个笑脸， 嗯、 说你就在这儿趴着。 啊， 你就这样趴着，然后呢，记住一定要压着上身，但是抬头，也就是说你的头是这样抬起来的， 就是说 很多人是整个 板子要提起来，而不是要把头压着板子。 对、 哎， 板子头要提起来，但是板子身一定要压住，所以这才是重要的。 哎、 很多朋友就觉得我抬高了不行吗？你抬高了，保证侧翻。还有就是，你如果压太低了，保证滑不下去， 就是搓那儿， 直接就搓那儿了，就拖到土里了。 哎呦， 这我们都见过哈。还有就是，他觉得他抬高了就行，后来发现你一抬高吧，那个就翻了，因为你胸一定不能起来， 就是重心跟他不稳了。 对，所以你一定要胸压住，然后脖子这样抬起来，所以实际上这样了。然后这样就会滑得非常快， 掌握一个很好的技法，就是如果你练小燕飞的话，哈、啊， 哎， 就是那个造型就可以。 而且小燕飞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的腿要这样搭起来，就是错搭着， 哎、 这样的话会更快，飞得会更快、更稳。 哦，对对对， 对这个我们也试过，而且就是等于是两头起嘛，这头起，然后后面那个屁股把大腿这样抬起来， 翘起来， 这样会飞得更快。 太好了， 嗯， 能够保证你这个滑这么一下哈。不枉你这爬15分钟的这个沙山， 对，好容易爬都爬上去了，对吧？还有很多朋友爬上去以后觉得，哎，好高，就不滑了。 啊、 我觉得 那走下来吗？ 这走下来多累呀、啊，还不如滑下来呢。 因为那板子都是自己拎着的。 对啊，那板子还得自己背上去，多累呀、啊！还不如这个滑下来呢。 哎滑下来没有问题，这个我可以来证明，我是一个非常就是恐高的人 啊， 害怕高。但这个项目我完全没问题， 你滑的时候也没有害怕， 完全不担心，真的是。就这个项目真的没问题哈、 嗯。 那大桥那个我觉得我困难，跳伞我可能困难，这事儿啊。 对，钢架那个反正走那一段稍微有一点恐高的朋友，应该我建议你们还是别上了啊。 对， 那个、 但是风洞我觉得我还行， 风洞应该可以。 嗯、 跳伞的话，恐高千万不要玩， 千万不要玩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边另外的一些个其他体验。刚刚我们提到的有这个四轮的全地形车， 对， 这个很酷哦， 非常爽。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车呢，其实也做了改装，前面呢都有轮胎， 对， 这个轮胎就是防撞的。 对， 所以我记得我刚开始呢，是教练带着我们上，我上到一个沙坡的时候呢， 嗯、 我就陷在里头了。反正其实也不是陷，就我不敢开， 嗯、 然后我就在里边就有点就轮胎打空转了嘛。 啊， 这时候那教练呢，他过来帮助我。教练怎么帮助的我呢？他并没有下车，然后把我拉出来，或者帮我把车开出来，他直接开到我后面把我怼出来的， 撞， 对，因为他前面有个轮胎嘛，咣一下，然后我就一下，他就说你扶稳了，我让他咣一下给我撞出来了。 哇，这也是 很方便， 人有辙哈， 很方便，因为这种东西确实很安全，因为你觉得它开快了以后，你前后撞起码不至于追尾造成一些人员伤亡吧。 对对对，而这种车其实挺耐造的， 挺耐造， 基本上不太容易翻掉。 对，全地形，开快了还是容易翻。不过它的那个， 嗯、 就当刚才那张照片给您看到，就是它那个沙道已经给你刷好了，就是那种坡、 哎、坡度， 你在那个什么样的角度，然后什么样的轨迹，基本上都有。然后如果你玩熟了，你教练会带你去一些相对更高级的地方。就刚才我们可能视频开始那个小视频里面有，就是看到那个 Soda Crab， 就那个小、 嗯、 小，那是另外一个方向，对，小螃蟹那是另外一个方向，一个海滩啊、那边呢。去的人就相对比较少。 嗯， 我们上次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他比较初级，就是他的那个他会一开始让你每个人都试一试手，在沙滩上开几圈、 嗯、 我们一看都开得挺不错的，好，上山吧，就带我们上山，就刷、 嗯、 刷坡去了。然后这个呢，我们有一朋友都开、就感觉吞吞的，然后也刹不住，是开也开不起来， 不太灵。 然后就是教练一看这样，那算了，我们去海滩吧、 嗯、 然后我们就去海滩休闲游了一圈。 哦， 所以这是根据你的个人的水平，你的团友的水平来决定的。 哦，所以你看这种体验非常好啊，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安全一些。对，万事万物都要安全为第一，但是我们还要看一看那些不太安全的小视频才行。那看看这个我们的小包子同学他到底是怎么受刺激的，来看看他的包揽天下。 我是超级小包子，我现在正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然后马上就要准备下去浮潜了。这 次我又跳进了美丽的珊瑚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珊瑚海非常漂亮，现在我要下去探索美丽的珊瑚礁了。 像集团军一样，这些游动的全部都是小螃蟹。现在跟我来，我马上要去骚扰一下他们。啊呀呀呀！一抓就是一把， 哈哈哈哈！一抓就是一大把，哎呀呀呀！像小蜘蛛一样的，全部都是蓝色的小螃蟹。 我觉得拍成小视频给你自己记录一下， 对， 就是每次回看都会觉得嗯，这时候会露出的微微的笑容特别的好，这种经历让我们很羡慕。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来聊聊看其他的一些个经历。刚刚我们聊了半天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沙岛上面啊，摩顿岛上面一些个运动项目，还有一分来钟我们来看看点景，这个大铁船哎，还是非常有这个地标式建筑意义、地标式意义的哈。 对，这个是在世界上最大的沙岛，叫做弗雷泽岛，这个又叫费沙岛啊。费沙岛上面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算是一个景点吧。 哎，对， 一艘沉船。 嗯， 然后这一艘沉船叫做马希诺号，这个沉船在那儿也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嗯， 从二战时候就有了。 他们都是把沉船打捞上来以后放旁边，也是作为一种标志，也算为一种景点，也算是一种警醒，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 这个沉船好像还真是自然飘上去的，就是在那儿，因为它那个沙岛是这样，它在正好在 Great Sandy Beach 外面Strait 外面，所以它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浅沙滩，就是浅的一个海湾，它和大陆本来是连着的，现在后来因为海面上升，所以它就是沙岛就变成一个岛了嘛，但是从东面过来的这个海风还是很强的，所以这个船应该是在那沉着，就一直没有再动过， 哎， 包括闹了几次台风都没有再动过。 所以说你看啊，像这种也算是一种想象力，人们把这边开发成了一个

特别的美。那但是我觉得人美景儿美还得用一些照片来去做代表。来看看这些照片啊，这张照片你怎么能飞这么高啊？ 这个角度很重要，这跟角度有关系啊。 哦、 这首先呢，照的时候要低机位，然后低角度来照。 嗯、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啊，主要我觉得还是景好，还有跳得高吧。嗯。 哦，还是要看自己的身体素质。 对，还是要看自己身体素质。 好，我们不看人， 时间比较长。 我们看看这个， 多看我两眼啊！ 看看这白沙滩啊、哎！ 这个是世界十大海滩之一，这个叫做白色天堂海滩，非常漂亮。这是在也是在刚才说的 Paradise, 对 White Heaven Beach，、 嗯、 这个也是在刚才我说的那个圣灵群岛的其中一个岛上。 嗯 嗯， 极其之美，而且它这个白色沙滩的延绵质感非常棒，而且感觉是这个水都是有。稠度的感觉上是， 这个地方的沙子据调查应该是超过98%的纯硅，这是世界上最纯最纯的一个白沙滩，纯白的。所以这个地方的沙子呢，如果有首饰这些就是戴戒指的朋友，还有那些表是防水的这种金表啊什么之类的项链，你就可以放在沙子里面，然后过一会儿它就可以给你打磨光滑。如果是、嗯、对，如果是这些情侣， 如果你舍得的话 啊，不，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对你的这个首饰，本来首饰打磨也是这样，真的。如果是情侣的话呢，也可以去那儿验证一下你们的真爱，比如说你男朋友送你的戒指是不是假的？ 发现打磨完以后， 打磨完就掉了，掉色了，那就不对啊，真金不怕这个 火 烧， 这事儿得散。来，咱看这张照片特别美哈、啊 嗯， 这个正好拍到在一瞬间，它张开了翅膀的一只什么动物？这是 一只鹰啊。 嗯、 这个地方呢，大家看这白沙滩，我觉得应该有些朋友应该能感觉到有一丝丝眼熟。 嗯， 这个地方呢，因为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加勒比海盗五》了。 嗯，《 加勒比海盗五》的取景就是在昆士兰的地方，对、 哎、 这个地方取的景，并没有去加勒比海取景，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地儿啊！ 所以你就想差好多呀， 对， 所以你就想想这个地方多美啊！加勒比海盗五就在这取的景， 因为加勒比海可能没有这景，是吧？ 他们可能前几集已经取过、 哦、 然后这次想找一个别的地儿，把这个船长搁到别的地儿了哈、 嗯。 所以这个呢，这是我觉得圣灵群岛非常漂亮的一点，而且刚才那张白色天堂海滩的照片，我自己觉得我特别激动的一点、 嗯、 是我第一次在这种地方飞了无人机。 哦、oh. 对，这个很多朋友都在网上问过我哈，然后其实是这样，你自己要申请一个无人机的拍摄许可证， 嗯， 这就可以飞，它属于大堡礁国家公园啊、不是属于那个白色天堂海滩国家公园、 嗯、 你在那儿申请呢无人机的许可证是可以啊使用自己的小型飞行器，不是商业作用的，可以飞啊， 非常好啊。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一些个岛。像这个大堡礁里边的话就值得一提了， 对对对、 这个、这也是个新型岛吗？ 大堡礁上有很多的岛，这是一个礁岛， 嗯， 这是一个原来完全靠珊瑚礁露出水面形成的岛，和其他的岛不一样，别的岛都是有要么就是沙质的，要么就是土壤， 对对对， 它是其实有真正土壤的。这个岛最早呢就是珊瑚礁，因为它海平面降低了，珊瑚礁就露出海面、 嗯、 就每天都会露出来，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海鸟的栖息地。 哇， 海鸟都在这多了呢，它吃喝拉撒水都在上面，所以它就会有鸟粪、 嗯、 然后就会形成一种叫鸟粪土的东西、 嗯、 这种东西好像含磷量非常的高，然后时间长了呢就形成类土壤了，然后海鸟嘛从哪儿大陆飞过来的，反正都是它就会吃很多的树啊花啊种子，然后它的粪便就会排在这上面，所以呢在养分特别高的地方就会生根发芽，于是渐渐的就有了植被，渐渐的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岛。 哎，这经过了千百年这样的一种转变， 很神奇的。而且在这个岛上过夜的话，它的所有的住宿条件都是，它的房间现在已经达到超过90%的电力都是太阳能的，完全环保的一个岛。这个岛叫做伊列特夫人岛。 嗯， 伊列特女士岛都可以叫，然后就 Lady Elite、 嗯、 然后这个岛呢就是只能坐这种小飞机才能飞到，我这是真的是人在飞机上， 对对对， 这不是无人机拍的、 哎、这个无人机可能困难拍、哎、 是无人机、嗯、反正这个我还真没了解他们让不让飞，但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岛的周围有一圈白色的浪花， 对 对, 对， 这就代表着它周围有一圈天然的像游泳池一样的珊瑚礁，浅珊瑚，你就随便游，就岛的周围一落潮的时候很多珊瑚都露出水面， 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听我们这个节目哈，每次当嘉宾讲完了一些个梦想之地了以后，就特别不想上班，然后就特别想去亲眼看一看，体验体验，但是并不能，所以我们只好把嘉宾请到现场，让他们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现在有视频， 对，有视频可以看看照片，看看视频什么的哈。来，继续来看看另外的一些个岛屿，好不好？像这个是一个巨大的 海底沙丘，对，海底沙丘。 嗯， 这个呢，就是从实际上就是我飞去伊列特女士岛的路上， 嗯， 路过的，因为我是从这个就是旁边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巨大的费沙岛， 嗯， 费沙岛的这个正对着这个大陆架旁边的这个机场呢，叫做赫维湾哈维贝，从这儿起飞飞过去是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呢，中间就路过这 Great Sandy Beach Strait， 就是底下有一个海峡，但是它的水非常的浅，所以在飞机上你能看到底下那个白色的海底沙丘。 哎， 我认为绝对是一个奇景，因为 我们根本无法想象这海底还有什么。 对，海底还有鱼吧？对， 啊， 对， 对， 反正就是鱼沙丘。反正我看的那个海底沙丘，太阳正好，因为天气特别好。海底能见度特别高，那个海底沙就像一个巨大的水母一样， 没错， 真的是特别壮观，就是城市在远处只有一个芝麻那么大， 嗯， 然后这个海底沙丘就像一个巨大的海底的一个海怪一样，看着反正有点瘆人哈，但是非常壮观，非常漂亮。 太棒了，像这种照片留下来了以后，这都是有纪念意义的。我们再来看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觉得刚刚我们提到什么来着，就是要到饭点了啊，还是要说说跟吃。吃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今天咱聊一期节目是肯定不够的。 对， 咱只能说这次你吃到了什么， 只能是，对，只能聊半个小时，因为也饿了。 对对对，咱先从美食美酒嘛搁在一块儿说，澳大利亚的酒还是挺著名的， 新世界嘛。 对，新世界酒。那你们都会怎么样去在当地品品这个好喝的酒庄啊，酒吧什么的？ 这一次呢，我专门就是去了一个相对交通比较便利的一个酒庄。 嗯， 这个酒庄呢，在它的位置处在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的中间，也就是说你开车从布里斯班过去大概一个多小时，从黄金海岸过去差不多也是一个多小时的一个车程。 嗯， 这种酒庄呢，它的意义在于对于我们很多这些参团的游客或者半自由行的游客，你并没有那么多的自由时间，那么这个地方它的位置就比较方便。而且还有一个便利之处，就是这家酒庄它在中国是有这个就是国内是有这个直接发货的这么一个地址的。 嗯， 然后呢，这样你在那边看好了的酒，它很多款比较流行的酒在中国它有直接的这个就是经销商， 没错， 就是他自己的经销，然后他等于你在那边看完了以后下单，不需要你自己再背回国了这个酒。 嗯， 然后过海关啊等等各种诸多限制，还容易脆，就是他你那边下完单之后，国内这边直接给你发货，可能你还没到家呢，这酒已经先到你们家了。 对 对，所以这比较方便。这家酒庄 这才叫海购。 对对对，这自己亲自海淘的， 就是 的，绝对靠谱。 嗯 啊，这个酒庄呢叫 Cerimon。 嗯， 什么 Cerimon 很有意思。 对对对，这个名字啊，大家看这酒杯上有这个拼音 SIRROMT， 就是名字啊，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你知道他的原来这个 owner 叫什么名字？他的老板叫Terry Edward Morris。 嗯， 所以把 Morris 倒过来，正好是 Zero。 对 ，Zero 嘛，然后 Terry Edward 就等于 把 他的 名字倒过来写， 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倒过来写。这个人也是挺有个性，你能看出来这个老板就是一挺有个性的人哈。 嗯， 他这个酒的这个酒庄。从一开始到现在，他的追求都是比较有格调的，然后做一些比较有质量的酒。然后我那次去还碰到他的首席品酒师。 嗯， 然后那个家伙就挺厉害，他有大概十几款酒都是现在的澳大利亚非常流行的，其中有一款入选了他现在世界最佳十大白葡萄酒之一的品牌。 哎， 非常不错。 嗯， 然后所以我也是参观了他的那个酒窖，他正好遇上他。 嗯， 一聊，我们一聊这个，他也飞无人机，然后我说， 嗯， 哎呀，我也飞无人机，一聊，这不巧了吗？这不， 啊， 就很有共同语言，然后那人就特别高兴，然后就说 送了瓶酒。 哎，没有，他就带我去看他的酒窖。 啊， 就是他的就相当于就那种宝库一样。然后就看了看他的酿酒的那些工作室。 嗯， 哎呀，很神奇。然后他还给我看了刚才有一张照片，就是那个黄色，他用手电照那个瓶子，那个东西就是死去的酵母。就这个东西，就黄色的这个东西，这就是死去的酵母的尸体。为什么不把它撇出来呢？要让它这个酵母吞噬过了它这里面的糖分以后，再让它在里面停留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把它的风味留在里面，就更多更久。 那是啥味儿？ 更浓厚。 反正就是甘醇甘爽，时间越长的酒应该口感越干裂， 嗯， 只能这么说吧。反正红酒的话，如果讲的话，那个道就太深了， 太深， 对，就不能展开讲了哈。 啊、是 然后反正呢，他就，而且我这次还有幸的品到了，对于咱们很多人去呢，肯定就是吃顿饭、 嗯、 品个酒。我这次有幸品到了他那个世界十大最佳口味葡萄、嗯、白葡萄酒 之 一，就是他们家酿的那一款 啊，我品尝到了， 什么味道，什么感觉呢？ 对，这是一 股 熏肉大饼，熏肉大饼的味儿、就是确实是这种味儿。他们给的提示呢，就是说是有一种烟熏味道，有木头的香味，然后有果木的味道，还有一些这个肉味儿，有一些培根的味道，真的在他的酒里面能尝到很。明显的培根味儿、 嗯、 所以我这种几种味道在我脑中一混合，嗯，这不是什么 熏肉大饼 味儿，嗯，反正就是红酒这种东西呢，还是品酒还是很主观的，很仁者见仁嘛，所以呢看你自己喜欢不喜欢、嗯、他们可能觉得这世界十佳红酒就是熏肉大饼味儿的，对于我来说我还是喜欢这种果香浓一点的、 嗯、 就是我还是更喜欢喝到这种果香和木香浓一点的这种味道的， 嗯， 更甘甜的这种酒， 对， 每个人品尝的口味不一样嘛， 对，那配酒肯定要配餐，对吧， 没错， 你先说的去吃顿菜吃个什么好菜，赶紧给我们抖啊！ 嗯，其实呢，这个酒其实很简单，西餐呢就是白酒配白肉，红酒配红肉。什么叫白肉呢？就是比如像鱼肉啊，这种鸡肉啊，这种都属于白肉。然后我这次去呢，当然少不了海鲜，对吧？ 哎，对， 大家可以看，我现在端着一盘这个软壳蟹。 嗯、 啊，还有呢，就是那个大海鲜拼盘了。然后我在这个反正几个地方，嗯，这个海鲜拼盘看起来还是非常可以的哈。 我特别好奇，里面有扇贝啊、虾呀、啊，这我们都认识啊。上面游一圈啊，底下那个像龙虾又不是龙虾的东西、 哎， 那是什么？ 这种东西在他们当地的英语里面叫 bug。 啊、 就是， 虫子， 对、 啊， 就是海虫，反正就是、啊，但是这虫子也太大了哈、 嗯， 因为它的长的那种形态，可能看起来有点像那种甲壳虫， 对对对， 其实就是龙虾尾一样的那种形态嘛， 就把龙虾尾倒过来， 对，就是龙虾尾那一段，它没有头，它没有那个头， 嗯、 也没有钳子，所以呢，这个你在澳大利亚能看到很多地方海鲜市场啊，包括鱼市场都会卖这个东西，这个比龙虾应该便宜将近一半的价格。 啊， 所以说我其实挺推荐的，因为对于咱们来说吃起来其实没什么区别，因为他们 口感类似， 对，因为他们一般老外嘛做东西就是无非就是一煮或者他们不会像咱们蒸， 他们都是原味儿的， 对，他们都是原味儿一煮然后蘸那甜酸酱吃，所以这种东西煮完了以后和龙虾尾的味道实际上很接近， 嗯， 但是肯定没有龙虾好吃，因为它贵嘛， 嗯， 然后这个东西比那便宜很多，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毕竟也是澳大利亚一个本土特色海鲜嘛， 好， 所以说这个也算是一个特色， 一特色啊、 嗯， 对，这个就是应该是一个酒店自助早餐的样子吧，就是， 对对对对、嗯，这是我自己拿的一些自助早餐， 就看上去很新鲜，关键是， 那肯定的、嗯。其实呢，这还真不是酒店的自助早餐、 哦， 这个是在大堡礁的这个游船上面他们提供的自助午餐。 啊，船上 呢自助海鲜午餐非常 帅，这么好 啊、我这是我自己比较贪心拿的很多东西哈， 你摆盘也摆得好， 那也这就瞎摆、嗯、其实这你得看我吃完了那个盘子，那才叫 吃完了盘子就没了， 对，相当干净，都给舔干净了，所以说 这照片， 对，这里面你看，这就是著名的这个，这是在又回到刚才那个天鹅路买度假村了。他们家最著名的一个战斧牛排，你看看这大小就知道了，它有多大。 就是 一人绝对吃不完、啊， 根本不可能。哦、 五个人吃将也没吃完， 里边还有一个整根的骨头， 就是一整根骨头，因为它的形状类似于战斧，所以才得名战斧牛排。 嗯， 是一个非常非常新鲜的一种牛肉的牛排，然后这里面还配了很多配菜。什么烤西红柿啊等等，然后蘸上它那些还有烤土豆，蘸上它的那些烤肉酱，甜酸的，非常好吃。所以这个呢，也是算是这大快朵颐其中的一部分吧。 好罪恶呀！ 啊，这个看起来就肥哈， 就是感觉到就是如此这么大的一番这个肉质，然后上到桌上了以后，你可能顿时就可能没有什么胃口了，我觉得没有什么胃口了，就是觉得呀一下看饱了。 对，看完了以后反正就吃呗，那种东西就是看，反正眼睛还是大于胃吧。 对， 你肯定是眼大肚子小。 但是我觉得可以再换换口味，刚刚看了这么大的玩意儿，咱来点精致的。 哎，这个呢我觉得有点意思，这张图片你看做的很精致，然后这一套呢东西里面又比较的小横吧，就是说又有这个沙拉，然后又有这个鱼，又有这个汉堡等等，这些东西都有哈。 嗯， 这个呢叫做 Man Tea 男人茶， 男人茶什么意思呢？很多女孩可能都喝过这个叫，就不是 Girl Tea， 叫做 High Tea， 就英式的那个 下午茶。 对对对对，英式的那种，就是一般周末啊都会去。现在北京的很多这种西餐的酒店也都会提供哈。 是的。 所以呢，就是这种东西呢，一般都是女生。你看我现在看发的这个照片上面，都是这种很精致的这种茶具啊，小茶，然后小甜品，然后等等这些小食品，所以一般都是女孩比较喜欢。所以他们这个，这是在黄金海岸的 QT， 他们家做的那个早餐是黄金海岸最佳自助早餐，就得过奖的。所以他们这个餐厅也是做了一些改良，那么现在呢就做成了一种 man tea， 顾名思义就是只有男人才让，不是，也不是这么回事 吧，就是。就是个量啊， 对， 这个 量 餐食的个硬度啊，可能是更加适合于男人的口味， 对，就是说它更横。 嗯， 所以呢这个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吃完这一顿你也差不多能盯住，然后如果是 high tea 的话，我真心吃过啊，那个 high tea 那一顿吃下来，你基本上出门你就想下一顿那去哪儿吃啊，就肯定还没够， 就是，晚饭还得有， 对， 啊，对， 肯定还得有嘛。所以这个呢就他就改良过以后，味道呢也不错，然后又让你男士也能体验，不然这就变成一个很尴尬的事儿。比如说女孩又想去喝茶，然后又很精致的甜品你都可以尝得到，但是呢，那如果你们团里既有男生也有女生，那么男生其实这就很勉强了，因为陪你们吃完以后，男的出去还得弄两碗拉面才能饱，这种感觉就很尴尬。毕竟是吃过的男生都懂的啊，这个量太小了， 是 还不够喂这塞牙缝的呢。所以说他这个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当时也是，有男有女坐在一起吃，很 happy， 这样整个气氛就很和谐嘛。这样你也有你的拍照的美，我也有我的拍照的美，然后吃拍完了之后，大家都能吃得饱，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要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调节啊。 对， 那像这样的一餐大概得多少钱？ 这个还挺便宜的，好像是20多块钱一个人，就是20多澳币一个人，就差不多100多块钱吧。 那我觉得这一餐比上那个观景台那100块钱强。 对，观景台上那一杯咖啡就得7-8澳元，就是那个相对还是比较贵的， 这多划算啊！ 那就是吃风景嘛，主要吃环境。 那那战斧牛排多少银子呢？ 战斧牛排70多， 那个，肯定贵了。 对，因为你想那个你肯定不是一个人点，所以那个你要 share 的话，几个小伙伴一起一 share 的话，其实每个人摊到人头上也不太多。 这大概得多少盎司那肉？ 那个好像是当3公斤，3点多公斤，也就是说加上，当然它是连骨头一起的，那个应该是6斤7斤的样子， 基本上等同于烤羊腿。 那7斤肉，你们算算吧， 对吧？ 你们几个人点一个烤羊腿， 我的天， 而且是大腿，不是那羊小腿， 我的天啊，这真是啊，肯定吃不完。 对，这肯定吃不完， 而且里边还是那种半生不熟的那种样子的嘛，对吧？ 那是我们挑的，因为那个刚才看照片可能看到中间有红的， 对， 那是我一想这么大一块牛排，它如果烤老了，那不就暴殄天物了吗？ 对。 于是我就要了20成熟， 结果里边是红的，刚刚好。 对，刚刚好，因为这种肉特别嫩，而且它那个肉呢是一种用特殊方法饲喂出来的牛肉，这个牛肉肥瘦相间，非常好吃。 哎，太棒了，太棒了啊！这个点中特别适合去赶紧体验一把战斧牛排。如果你这个今天晚上还没有选择饭的话哈，赶紧你可以自己预定一下。如果还是不想去出去吃的话，点个外卖是很好的选择嘛。来，那今天我们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些在澳大利亚，尤其在昆士兰这边旅行的一些相关的小贴士的内容，包括怎么交通啊、预定啊、吃住行啊等等方面，咱们一些贴士。 对。说起小贴士呢，首先我不得不推荐一下，再推荐一下我这本书哈。 书 对，这本书真的是一本工具，然后现在它大家可以看到升级版3个字、所以升级版意思就是它已经，这是已经再版第6次了，所以说这个还市场还比较受到欢迎，这里面事无巨细，包括租车保险怎么买，包括你在哪个景点坐哪个火车比较省钱，里面都有具体的介绍。那么我在这儿就给大家说几个稍微这个 比较重要的一些吧。 好， 我认为首先呢，租车你要注意的一些小的事项，就是一些保险公司它的这些保险的这些细的条款你一定要问清。如果你英语不好，我告诉你，你就要问他你的全保是不是也保轮胎和挡风玻璃。很多的这些小的公司呢，租车公司他为了便宜，他就用在保险这方面给你耍一些手段。真正你这个车上，因为澳大利亚的车高速公路跟咱们不一样，它中间没有那些分隔带，那么对面 靠左行驶啊， 靠左行驶，这个本来跟咱们就反着嘛。 对呀、啊， 如果你对象来一个大车、大货车的话，弹起来的小石子儿很容易溅到你这个挡风玻璃上，一溅就是一个坑。 对， 这个坑你一定要问好。如果你保险不包的话呢，这个你开一下子，这一面玻璃大概是1500左右澳币。 这还不算贵的呢， 保险不给你 cover、嗯、所以你要记住，如果保险不 cover， 你一定要先跟他据理力争。那这个商家首先他是一个非常我认为不厚道的商家、 嗯、 当然很多的这些保险都不包这个胎扎了这个问题，所以你如果你不具备换胎的这个能力，建议你还是要跟一些有能力的人一起同行啊，老司机。然后再一个就是，如果你因为胎扎了你要等救援，那这个救援可能也不包，这就很贵了啊，很有可能是天价，因为你随便一开出去几百公里，人家按公里给你计费。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所以这个是我认为两件事，如果你租车一定要问清楚的，保险包不包。然后还有就是在那边，我还是刚才虽然说了很多野生动物的一些相关故事，但是我还是不建议大家主动的去投喂、接触、骚扰野生动物，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千万不要让孩子这么干。他毕竟不是像咱们国家这种，就是有这种喜欢就逗这个动物的这种传统哈、 嗯。 所以咱们国家你出去玩见不到野生动物，他们的人跟动物的距离是很近的，大家互相尊重嘛。咱们尊重自然，自然才会尊重我们。 太好了，这样一段总结。当然，我们想问问看，我们的超级小包子最早第一次去澳大利亚是什么时候？ 最早是2004年， 去年留学的时候， 十几年前，对对对、嗯，那个时候刚去。 那所以呢，现在在回想当初的时候，跟如今的一些想法，肯定有一些改变变化， 对 吧？ 对对。 尤其呢，不只是在这个旅行这个方面，对于整个这个国家这个些个城市认知也在一起改变着。 对对对。 当然，同时还是想要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分享给大家，这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对，分享给大家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因为那个最早那几年呢，就主要是就摔跟头了，所以可能就教训会多一些、 嗯、 啊。所以就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些快乐的事儿。 对，但是我们要感谢你之前吃那么多的这个苦啊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进的坑啊这个卖的沟啊的。 对对对，这样大家就少卖几个， 就是就是，所以。那会儿我记得应该还没有直航， 对， 没有直飞航。 尤其我那时候去的那个地方，我那时候在布里斯班留学的时候，还是没有直航。然后这个 划船去，每次 对，我们也有游泳去的，反正就是有点远。确实我曾经考虑过坐船回来，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晕船， 坐船那可太远了 啊，20多天，25天还是20几天，然后 一个月去。 对，然后下船以后还得倒火车，因为那个下船在福建。 嗯 啊，我真不是没有考虑过，真的考虑过。然后后来就没坐哈、啊，然后也因为。泰坦尼克 你都老了， 泰坦尼克后来又热映了， 好家伙， 对，然后就没敢坐。直航现在是有了哈、 嗯、 现在国航有这个直飞布里斯班的航班，然后悉尼墨尔本就不用说了，因为悉尼墨尔本的基本上你知道的大的航空公司都有直飞悉尼的、 嗯、 至少有飞悉尼的，然后墨尔本也有很多。现在呢像南航也开通了很多这些小的一些城市的直航，比如像这个西澳的珀斯，还有这个北领地的这个达尔文马上就要开，应该已经开了吧。然后还有就是从深圳直飞凯恩斯的南航， 嗯， 这些南航的飞机都是直航。然后还有香港航空，香港航空现在已经有直飞黄金海岸的了，但是它是从香港直飞哈。 对，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少一个目的就是少一个转机目的地，其实对你来说还是很方便的。然后它还有这个飞凯恩斯的， 嗯， 所以从凯恩斯可以坐这个飞机，你可以坐一圈回来，这也是我认为 不走回头路， 不走回头路，也就是说你从北京，比如说飞的话是北京香港，黄金海岸，然后同一张登机牌啊，不用换机票的，黄金海岸、凯恩斯、香港、北京，所以你是这样一圈，它这一个机票是这么给你出的一套。 哎，这个非常人性化哈、啊 哎，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我应该推荐一下。 没错，没错。我觉得香港航空毕竟它服务也不错， 服务也不错。 啊、在香港机场，你还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周转。 对， 买也行。 它那个对，而且香港航空自己有一个休息室也不错，就是它那个 贵宾休息室啊也不错，刚修出来新的。 而且那小暖壶现在飞的是空客 A350 啊，最新最新的飞机了。 350的飞机呢，如果大家没坐过，我强烈建议你们应该体验一下，因为还是很不错的。嗯， 太好了，把这个悬念留给自己的未来体验好了。我反正现在还没坐过，一定要去感受一把才行。 对，350那个厕所， 嗨，怎么着味儿是怎么着？ 不是，它那个厕所底下有一个窗户，很神奇的 啊。 对，尤其是在我们男性在上厕所的时候，你能看着风景啊，很有意思。 这个 在厕所的在马桶的这个右上方，就是 香港航空吗？ 350，所有的350 都 是有的。 好好好， 这很神奇，嗯， 完全没有问题。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我们的座上客超级小包子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特别的超级的一些个体验，无论是通过画面的，还是通过视觉那种视频的内容， 对， 我觉得今天一期节目绝对是不够的。未来咱们有机会，我们要把其他他一年365天那360天不在北京的时候，那五天剩下的都给我们， 好， 我们在节目当中慢慢聊。 我还想休息5天呢， 不许休息哈！ 对， 全年无休比 Seven Eleven 还惨 啊 ！Seven Eleven。其实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关注这个我的微博，然后超级小包总啊，就是别打错字儿哈，那上面有很多这个有关旅行的这些优质的图片和故事，还有经历等等。 是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超级小包子以及超级小包总、 都可以 到今天我们的坐游巡航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常先生，也希望您继续关注稍后的活力 music 啊，再见各位， 拜拜。 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